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第五次座谈会以让波弗勒的一个专题报告开场。波弗勒的报告为探讨人们一再断言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之间的类似性打下了基础。报告人报道了法国人是如何看这种类似性的。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之间有着一种亲近和惊人的类似性，这首先据说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在法国人们普遍地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翻版，无非是有所深化和发展了。其情形犹如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哲学的恢复，或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恢复。如果完全从这一角度来看海德格尔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必然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所有方面和黑格尔哲学的所有方面之间找到清晰的对应。凭着这些对应，我们仿佛就可以建立一张相似性对照表，从而断定海德格尔所说与黑格尔大致不差。但所有这些看法都做了一个假定，假定有一种海德格尔的哲学。如果情形并非如此，那么任何比较都失去了可比较性的基地。而在这里，比较的不可能性并不等于无关联性。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波弗勒提到了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所遭遇的几个最粗暴的误解。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直接性的存在是以作为存在之真理的本质为中介的。这条从存在到本质和从本质到概念的道路，这条通向那种开始就作为直接性而被引入的存在的真理的道路，与存在与时间中所阐发的存在问题是相同的道路吗？或者两者无论如何是可比较的吗？我们在何处能够确定两者的根本差别呢？从黑格尔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存在与时间还停留在存在那里，并没有把存在展开为概念。这个断言表面上遵循了黑格尔的术语，存在、本质、概念。反过来，从存在与时间的角度看黑格尔的思想，就立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以黑格尔要把存在设定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并且自始就把存在置入与规定和中介的关系中呢？后面这个问题引来了一段说明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起源这个未曾澄清的问题的题外话。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性建基于绝对意识之结构中吗？疑或相反呢？思辨的反思是黑格尔所谓的包含在存在中的否定性的根据吗？疑或这种否定性倒是意识之绝对性的基础之一呢？如果我们注意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与诸多的原初二元论合作，这些二元论后来从逻辑学开始，这些二元论后来才达到和谐一致，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黑格尔在早期著作中制定出来的生命概念，那么看起来否定之否定性是不可能回溯到意识之反思结构那里的。尽管另一方面很可能在意识那里的现代开端大大的有助于否定性之展开。乌宁说，否定倒是可能与分裂状态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实际的看来，也就是回到赫拉克利特即分裂那里。起于存在之规定的区分被确定在以下两点中：一，在黑格尔那里规定着在其真理中的存在的那个东西对黑格尔哲学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而且这乃是因为存在与思想的同一性对黑格尔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等量奇观，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出现存在问题，而且也不可能出现。二，从海氏这个表明存在在本有中被居有这样一回事情的演讲出发，人们或许可以努力把本有当作终极的和至高的东西，而与黑格尔的绝对相提并论。然而透过这一同一的假象，我们却必得问，在黑格尔那里人之与绝对的关系如何呢？还有人与本有的关系是何种关系呢？这里就会显示出一种不可逾越的区分， 只要在黑格尔看来，人是绝对的自行实现之所，那么绝对就导致了对人的有限性的扬弃。与之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有限性，而且不仅是人的有限性，还有本有本身的有限性，恰恰是被揭示的。关于黑格尔的讨论促使大家重新去触及这样一个问题，向本有的投入是否意味着存在历史的终结呢？这其中的情形似乎类似于黑格尔，但这种类似性应当根据原则性的差异的背景来看待。认为只有在一种对存在和思想的真正的认同占上风的地方，诸如在黑格尔那里就有这种情形，才能够谈论一种历史的终结。此种论点是否正当有理，还是悬而未决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历史的终结完全是另一回事情。诚然，本有庇护着解蔽之可能性，此类可能性并不是思想所能澄清的。当然，在此意义上，我们也不能说随着思想向本有的投入，诸种发送便被阻挡了。但有待思索的还是，是否在这种投入之后还能谈论存在，从而谈论存在历史。如果存在历史被理解为本有在其中自行遮蔽的诸种发送的历史的话，在稍前一次讲座中讲到存在者状态上的模式，譬如作为时间中的存在者状态过程的达到、给予等等，现在又重新捉住了这个话题。由于我们不可在技术意义上把这里的模式理解为以缩小的尺度为某物的复制或设计，所以也就不能直接把一种思入模式的思想标示为技术性的思想。乌宁说，模式乃是那种必然被思想当作自然的前提来加以排斥的东西。如此也就是说，模式既是思想所排斥的对象，又是这种排斥的凭靠。思想使用模式的必然性联系于语言，思想的语言只能从自然语言而来，然而自然语言根本上乃是历史性的和形而上学的。可见在自然语言中就已经先行确定了一种被解释状态，以自我解悟的方式，由此看来，对思想来说就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寻求模式，目的是把它们制作好，从而实行向思辨的过渡。课上举出几个例子，以说明那些根据模式来思考的实情。一、黑格尔的思辨命题，是黑格尔依照日常命题的模式阐发出来的，而且日常命题充当着思辨命题的有待制作的模式。二、思奴的运动方式，正如柏拉图的法律篇所讨论的那样，就是依循生命体的自我运动的模式的。至于模式之为模式是什么，以及应如何理解模式对于思想的作用，我们只能根据一种对语言的本质解释来运思。于是进一步的讨论涉及到语言，更确切地说是涉及到那种在自然语言与思想语言之间的关系。有关存在者状态上的模式的谈论假定了这样一点，即语言原则上是具有存在者状态上的特性的，以至于思想它只有通过词语才能表明它在存在论上想说的东西。处于不得不在此使用存在者状态上的模式的地步中了。但即便我们撇开这样一回事情，即语言不仅是存在者状态上的，而且自始就是存在者状态存在论上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问，是否能够有一种思想语言，这种思想语言说出思想的单谱，以至于它恰恰显明着形而上学语言的限界，但我们对此却不能谈论。关键在于这样一种道说成功与否。最后，至于自然语言，也并非只有它才是形而上学的，不如说，我们对日常语言的阐释才是形而上学的，是系于希腊存在论的，而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转换或许类似于人与存在的关系的转变。座谈结束时朗诵了海德格尔的一封信，这封信 将作为马上就要出版的理查森的《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存在之思的道路》一书的前言公诸于世。该信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也即决定海式思想的最初动因的问题和转向问题。它揭示了为我们所讨论的文本奠定基础的那些联系。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文本走了一条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进而到本有的道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座谈，首先探究了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如果要谈论存在的丰富变化，这几个问题就涉及到变化、转换这个词的意义。变化、转换曾经是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就形而上学而说的，这个词便意味着那些变化多端的形态。存在在其中时代历史性的显示自身。问题是时代的次序通过什么而得规定呢？这一开放的序列从何而来规定自身呢？何以序列恰恰就是这一序列呢？在此容易让人想起黑格尔的思想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同时也是自由。对黑格尔来说，在作为精神之本质的辩证进程中，并且通过这一辩证进程，必然和自由是一体的。与之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就谈不上历史的某个何故了。只能说，如是实情，存在历史如此这般的实情。所以在《根据律》这个演讲中，还是引用了歌德的格言：如何、何时、何地，诸神依然沉默，你恪守缘起之因，而不问为何之故。在上面所说的演讲中，原因是持存，是自行坚持为命运者。在如是实情范围内，并且在它的意义上，思想也能够确定诸如次序中的必然性之类的东西，诸如一个法则和逻辑之类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存在历史乃是一段增大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历史。在时代性的存在变化与隐逸之间可以建出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不妨说，人们愈是疏远于西方思想的早先，愈是疏远于无弊。这种无弊愈是遗余遗落状态，那么知识意识就愈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从而存在就愈加清晰地自行隐逸，而且存在的这种隐逸还是遮蔽着的。在赫拉克利特的隐藏中，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道出了隐逸之所是。无弊之为无弊的退隐，开放出存在从实现到现实性等等的转变。与这一着眼点于形而上学来说的转变的意义有着明显不同的是另一种转变，就是在所谓存在被转变，即被转换入本有中这个说法中的转变。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一种可与形而上学的存在形态相比较的，并且与这些存在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存在形态相随的存在表征。不如说，后一种倒转倒是指存在，连同它的时代性的启示，被扣留在命运中，但又作为命运而被回撤到本有之中。在时代性的存在形态和入于本有的存在转换之间，便有座驾。这个座驾仿佛是一个中转站，它呈现出双重的景象，可以说是一个守护门户的两面神，就是说，它仿佛还可以被理解为求意志的意志的一种继续，由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最极端的存在显形，但同时它也是本有本身的一个先行形式。在讨论课的讨论过程中，一再谈到经验，譬如其中说到，入于本有而不醒这回事情必须被经验，而不能被证明。课上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是有关这种经验的意义的。这个问题在下述情形中见出某种矛盾。虽然思想应该是对实情本身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思想只是对经验的七倍而已。因此有这样的结论，思想 从而也是本次讨论课本身所尝试的思想。思想还不是经验，那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呢？它是对思想的触免吗？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以两者择一的方式把思想和经验相互对立起来。在讨论课上做的事情还是一种尝试而已，尝试对思想做一种欺背，也就是对经验做一种欺背。但只要经验并非神秘的东西，并非装点门面的行径，而是向着在本有中的逗留投入进去，那么这种欺背就是在运思之际发生的。所以，入于本有而不醒这回事情，虽然还是必须被经验的，但作为这样一回事情，它恰恰首先必然地维系于那种唤醒，那种走向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而从中醒来的唤醒。也就是说，它首先还是一个能够并且必须被显示出来的事件。说思想在七倍阶段中，这并不意味着经验别具本质。不同于七倍性的思想本身，七倍性的思想的限界在别的地方。首先在于，形而上学可能仍处于其历史的终结状态中，致使另一种思想根本就不能显露出来，但依然存在。于是，思想的情形，它作为暂先的思想先行，关入本有，并且只能指示，也即只能给予指引。此种指引当使得那个入于本有之处所的投入的方向成为可能，便如同荷尔德林的诗歌：“后者之遭湮灭达一个世纪之久，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七倍性的思想的限界还在于，对思想的七倍只能在某个特殊的方面来做。这种七倍以各个不同的方式也实行于其中，也发生着一种思想和言说的诗歌、艺术等等之中。最后，并且似乎也为了再度从另一个侧面更一致地倾听在讨论课期间得到的详细讨论的内容，会上朗读了演讲系列关入在者中的转向一篇。人们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得到了简要的回答。转向中所说的世界之拒绝，是与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当前之拒绝和扣留相联系的。因为即便在本有这回事情上，也能谈论拒绝和扣留，只要这种谈论切中时间之给出方式。于是，尽管对本有的探讨仍是向存在和时间的告别的处所，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告别的处所依然是本有之赠礼。海氏关于存在之有限性的谈论，最早是在其《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这部论著中。但在讨论课期间所挑明的本有、存在和四重整体的有限性，却与前者有所区别，因为现在不再根据与无限性的关联来思有限性，而是思之为在其本身中的有限性。有限性、终结、限界，就是入于本己的被庇护存在。在此向度上，也即根据本有本身从本己所有的概念而来。来思有限性这个新概念，但被告表示拒绝，人总得在那里。他说，如果人受到传唤的话，但对自己的传唤就是人能做的最大的颠倒了。引自汉斯·艾里希·诺萨克《不可能的听证》。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